是否认这是他们的营销炒作。目前呢，朝阳警方是已经介入调查。那节目一开始就来说说这个事情，优衣库不雅视频被疯传，警方介入之后会怎样？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法环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刘晓兵。那说完这件事情之后，节目随后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安倍道歉机器人现身上海，这事儿安倍知道吗？好，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首先呢，我们欢迎刘晓兵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好，刘教授。 你好。 我在这儿呢也简单的和听众朋友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我们头一个话题它的一个进展哈。就在昨天凌晨，有一对男女青年在试衣间的不雅视频呢，在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上出现，视频长度1分11秒，视频当中这个试衣门帘挂着女子赤身裸体，而男子呢用手机对着镜子拍摄，视频结尾的广播指向事发地为优衣库三里屯店。这个视频随即引发了网友的疯狂转发和热议，有网友就说了，如果这一段暴露的视频得不到应有的处理，那就是对法律挑衅的成功。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这一段视频呢，很有可能就是商家预先策划好的营销策略，甚至在有一些网络媒体的评论频道当中，就有人已经把这个作为定论了。还有网友他的朋友圈被视频刷屏了，那很多转发的人呢，他们认为都是其实替商家做了免费的广告，因为也有媒体统计说哈，这个视频流露出来2个小时，点击就破亿了，而在昨天早上的7点18分，优衣库这段视频以132万次的搜索量攀升到了新浪微博热搜榜的榜首，其后的7个搜索热词都和这个是有关系的。视频发出之后，有网友就开始人肉视频当中的男女信息，说呢，这个视频当中的男子叫侯某某，女子呢姓于，都是北京某大学商务学院的学生，并且发布了2个人的微博号，同时女子的身份证正面也被拍照上传到网上。还有网友将疑似男女主角的照片、微信号、手机号，甚至是护照信息等等上传网络。那么也有记者试图联系信息当中的这2个人，手机呢都已经关机，微博、微信也都没有回复。那么事发之后呢，疑似当事女子发微博曾经说，对，我承认视频女主角确实是我，不过到昨天上午，这2个博主的微博已经被删光了。那么昨天下午，一个网友发微博说，他就是视频当中的男子，他说他自己不知道视频为什么被泄露，也不知道是手机中毒了还是电脑中毒了，并且还解释了录制视频的原因，说当时是要和女朋友分开一段时间。而对于这样的一段视频的流露和热转呢，昨天上午优衣库三里屯店的店员说，试衣间是分男性和女性专用的，是不允许异性顾客进入的。那么对于网上传的视频内容，店员说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昨天上午10点19分，优衣库公司发声明说，已经向相关的媒体平台举报，并且否认这件事情是他们的营销炒作。而到昨天中午，北京警方通报说，是陆续收到了网友举报，称网上流传朝阳区优衣库试衣间不雅视频，朝阳警方目前已经是介入调查。昨天晚上的7点27分，国家网信办官网发布消息说，当天下午网信办约谈了新浪、腾讯负责人，责令其切实履行好企业的主体责任，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国家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负责人也表示，试衣间不雅视频在网上病毒式的传播突破了7条底线，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博、微信是主要的传播平台，希望他们能够负起责任来。那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现在发展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咱们现在呢，就来请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北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法环所的兼职律师刘晓兵，请他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件事情当中涉及到了哪些法律问题。那咱们就这个事情本身，视频本身先来说一说，这一男一女本身的做法，在相对私密的试衣间用自己的手机拍摄激情行为，这本身会不会涉及到法律问题呢？刘教授。 这个要看他们这个行为的这个发生的场所啊。 嗯， 一般来说，如果说这个发生在这个公共场合，这个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法律问题，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呀，它的44条啊有这个相关规定啊。那么这个它到底是不是这个试衣间，它到底是不是这个公共场所？ 嗯 啊，这个要从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合同法来看啊，我个人认为它应该啊不是，因为这个试衣间嘛，它试衣这个行为本身它是一个 很私密的， 对，它是比较私密的，但本身从合同法上来讲，它是一个叫做附条件的一个买卖行为。那么你这个卖方，你应该为他这个试衣，为这样一种啊附条件的行为啊提供一个这个条件。那么这个试衣这个条件就是什么？它应该私密。 嗯 啊，所以呢，我认为它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私密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应该不会存在这个法律问题，一般来讲。 所以有些网友说呢，认为试衣间因为不是说某一个人固定来使用的私密空间，是这个人用之后还有另外的人用，认为这样也能算是公共空间。您不同意这样的一种看法？ 我不这么认为。这个试衣它这个行为它是有时间性啊，从这个合同法上来讲，它相当于这个它在法律性质上来讲，这个空间它是一个相当于这个卖方把它借用了给这个买方，他在这个试衣的这个时间，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他是有权利来支配这个空间的。即使你卖房，你这个所有者本人，你也不能够随意去干涉。也不能随意去进入。 确实是，包括咱们在试衣间有时候试衣的时候，如果店员需要问您一些什么事情，他要先敲门， 没错， 然后再隔着门问您有没有什么需要他服务的地方。 对对， 嗯。那么刚刚咱们说到的，就是这段视频发生的这个试衣间当中呢，你认为他试衣间其实现在还够不上受到刑法处罚的这个公共空间，它是属于一个相对在试衣期间啊，是一个相对比较私密的。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拍摄的一个不雅视频，在网络上流露出来了。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是在昨天的凌晨，进行了网络上的一个大规模的流传，而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监管的空白区。 对， 所以在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早晨，当监管部门发现这个情况，接到举报之后呢，朝阳警方也是很快做出了反应。刚才我们说了，警方也是在第一时间说接到了举报，而且已经是介入调查。哎，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想问一问刘老师，这个警方介入调查需要警方调查什么？地点、 这个、 时间、录像当中他已经都说到了。 对，这个就是他这个两个青年他的行为本身哈，在这样一个私密的场合，他可能不涉及法律问题，但是这个视频他的制作他的传播可能引起法律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刑法的第364条啊，都有规定。那么关于这，尤其是网络上的这种视频的这个传播问题呢，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啊，他曾经有一个发布了一个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一个决定，它的第3条是有这个相关禁止性规定的。 嗯， 这个还有两高的有一个司法解释啊，它是专门也对这个行为做了一个禁止性的规定。那行为这个法律上适用上，如果说轻微的话，他可能是构成这个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行为，要负这个行政上的这个处罚的责任。 嗯， 那么如果说是情节严重的话，那可能构成这个就犯罪了，那就要负刑事责任了。 看来这个不同的情形，它可能会包括引发的后果不一样，它可能是说涉及到的这个法律上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哈。那么警方需要调查，也就是说看看这个事件它到底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一些主观恶意性在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违法犯罪的手段或者是违法的行为在这里面。那么这样的调查结果是不是需要及时的完全的向社会公众来公布呢？很多人也会很关心啊。 这个就要看这个警方他的办案的需要了。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法律在这个就是这个尤其是刑事侦查这一块啊， 他对这个公布案情这一块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嗯 啊，从目前来看，所以这个还要看这个警方的这个办案的情况。 嗯，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段视频，是男方拿着手机拍摄的，很多人就会好奇说，哎，这样的一段视频其实是非常私密的，他怎么就会流传到网上了呢？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媒体的报道，这个男主人公呢在微博上发信息也说到了，说我也不知道是手机中毒了还是电脑中毒了。那么同时视频流传了之后呢，有很多人就说两小时点击过亿，这营销策划太明显了，分析视频当中的种种，说这一定是这个品牌商他在这儿给自己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传播效果等等哈。当然现在呢并没有警方公布调查的结果，所以咱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视频到底怎么流传到网上的，应该有这么几种可能性。那不外乎就是这个男子或者是说当事人一方吧，主动的把这个视频放到网上，有可能是小范围的朋友之间一对一的传播，别人看到了，朋友之间收到了，觉得哎呀这个视频可能会引起这个大量的点播，他可能给转出去了。也有可能是当事人一方或男或女直接把这个叫自在自己的微博上啊或者其他的这种网络上啊公布出来了。那么还有可能呢，就是有人指使这两个人这么来做，并把这个视频传播出去了。可能不同的传播途径和传播的原因呢，涉及到的法律责任，涉及到的承担法律责任的人都不太一样。那也请刘晓兵教授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对这个最高法最高检啊，这个两高啊，它这个若干关于这个办理啊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终端声讯电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啊这样刑事案件的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啊。 嗯，这解释名字好长啊。 对这个很长。他这个对这个做了这个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 嗯 啊，他区分为两种情况。一个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带有这个盈利的目的。 嗯， 如果带有。 如果说咱们刚才分析这个视频流出来的，你像这个男主人公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手机中毒了，也可能是手机放到电脑上电脑中毒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突然间的这样的不雅视频的大范围的传播，涉不涉及到谁来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 这个说这种传播应该说你刚才说的这情况应该是不带有这个盈利目的的， 不带有盈利目的 基本上可以判断，但是这种传播如果是恶意的话造成社会影响它应该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那您说的带有恶意这个是怎么来理解呢？ 这个就是故意传播嘛， 故意传播 对，让人 去，不管是谁 对 看到了这样一段视频， 对他就是让人看嘛，让人接受嘛，去看嘛，点击嘛，下载嘛， 那这样的一段视频是不是也能够构成传播，这样的一段视频是不是也能构成法律上的责任？ 对对，这种情况就是单纯的传播，它就构成要负法律上的责任。 哦，也就是说，这个男主人公如果他在刚才那个节目在介绍新闻背景的时候说有一个人发微博说他就是男主，他也不知道这个怎么传播的。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他可能本人不会涉及到什么法律上的责任，但是恶意传播的人那可能就会有问题了，是吧？ 应该说是准确来讲，应该是故意传播。 故意传播的人， 准确来讲啊，故意传播。那但是如果说带有盈利为目的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不一样了。 嗯， 那么他的这个制作者，复制者、出版者、贩卖者、 制作者、复制者、 对、 出版者、 传播者、 传播者 都有可能负刑事责任， 都有可能负刑事上的责任。 对， 这个刑事责任它会有多重呢？ 这个目前我们这个是按照这个刑法的第这个364条的规定来处理。 那要判他个几年？ 对啊， 这么 那完全有可能， 很有可能。 当然，如果轻就轻微的话，他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来拘留啊、罚款啊。 那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现在当时有媒体统计说，视频流出两小时之内，点击已经破亿。刚才报道当中也是说，在很多的网络新闻热搜词上都有这个。热搜的频率也非常高，但刚才您说的如果情节轻微会怎样，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它有可能算是情节轻微还是算是情节严重呢？ 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它并没有这个点击率的这个规定， 到现在没有到， 但是我们国家当时对于我据我所知啊，对于这个诽谤这个问题它当时做了规定。但是在这个传播的这个问题上没有这个问题。 不涉及这个问题。 那刚刚咱们说的是说不小心流露的，那么您也提到了说如果有人指使，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就看他是不是那是有组织的。 怎么叫做有组织的？ 那有 你看像网络上就有网友在说， 这个、 说看那个视频分析，他可能是摆拍。那有人那怀疑，尤其是说在视频当中提到的这家品牌公司，就严重的怀疑说是这家品牌公司哈，一定是说用了这么一段低俗的手段来做一个营销。网友有这样的怀疑。 这个情况，他就是应该是以盈利为目的了。那么他的制作者、他的复制者、传播者都要负法律责任。轻的话就是。这个触犯了这个资产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那么重的话呢，可能违反了这个触犯这个刑法的规定，刑法的规定。 那这个刑法的罪名会是什么罪名呢？ 刑法罪名，我们国家这个第364条啊，有这个明确规定，那就是复制贩卖这个传播这个淫秽物品罪。 像涉及到这样的一个罪名，而且是刚才您提到的，这实际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对吧？ 对。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他所面临的刑罚会是怎样的？ 刑罚他可能是有期徒刑。 那在咱们这个刑法当中，它有一个相对比较具体的规定吗？ 这个有啊，这个364条有非常具体的规定。 它是大概是几年到几年的一个量刑幅度？ 这个低的话也3年以下，三年以下。 那么刚刚咱们说的是网友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当这样的一个视频在网上大量的传播之后呢，就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看到网上啊居然出了这些提示，说呢这样的一段视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你可以看，可以保存，可是呢不要在群里发，因为浏览和下载达到一定量被举报，警察是可以对你拘役和罚款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就开始哟心里紧了一下，因为很多网友看到了这样的一段不雅视频哈，可能就会出于好奇啊，倒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事儿稀奇，就进行了转播转发。 对，这个转发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但是你如果是自己下载的话，目前来讲还是 那这样的一个转发，它不涉及到盈利的一个目的，它一样也会涉及到 对单纯的传播的话，它就是可能违法了。 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提醒是非常正确的，网友要特别当心这一点。 对， 不要因为说哎，这个视频如果是我发出来了，肯定我这边的点击率就会升高，哪怕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您只单纯的去点击转播这样一段不雅视频，一样会是触犯刑法的。 对，传播 这也一样要当心。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男女主角现在视频出来之后，他们被人肉，而且相关的这些信息包括他们所在的学校、他们的姓名，然后甚至女方的这个身份证的正面的信息，带着照片的很多信息，包括护照号啊、手机号啊什么的。当然这个没有最后落实哈，疑似是他们的这些信息已经被网上发出来了。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否会涉嫌到侵权呢？ 这个人肉啊，他是利用这个网络啊。这个社区的民众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汇集，来获取某些方面的这个信息。那么人肉这种方式，你如果说你看他出于什么目的，如果说是为了出于公共目的哈，为了舆论监督，那么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这个通过人肉以这种方式啊，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或者说从事违法行为，或者乃至犯罪，那就要负法律责任了。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啊。从目前来看，他这个通过人肉去获取他的这个包括披露啊，他的这个发布到网上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的话，我认为这个有可能构成这个侵犯这个当事人的这个隐私。 所以人肉其实还是像我们节目以前惯常说的哈，这事儿不要轻易的来用。就像刚才咱们说的，网友转发一些这些不雅视频，它会涉及到刑法。人肉可能现在这件事情当中没有直接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出来，但是这事儿也还是慎重再慎重。 对，没错。 那么咱们说到了这些，因为现在警方的调查结论其实是没出来的，警方也说了我们会及时的调查。那么警方结论没出来的时候呢，刚才说有网友就严重怀疑说这是一个营销事件，刚才呢刘教授也已经分析了，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是某个品牌为了盈利来做的一个营销事件，那肯定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刑事方面的责任的。而在结论没有出来的时候呢，网友这么说可能代表了一种猜测， 而有一些媒体，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评论频道哈，就已经转载了，或者是说登出了一些评论文章，认定这件事情就是某品牌的广告营销和策划，而且是分析的特别细，从这个视频的摄影专业角度找人来做了分析，包括这个视频的暴露出来的时间点、传播的速度，以及相关品牌的反应速度等等等等，还结合了相关品牌即将推出的所谓的这个虚拟试衣空间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点哈，做了一个商业性的分析。但是呢，标题却说是某品牌的恶俗却有效的营销事件分析。这里边分析文章当中也多次点到了这个某品牌，而且也是说这是一个恶俗的营销，做了非常断然的一个判断。这样的一个媒体文章，您觉得它和网友的这种猜测会不会在法律性质上有所不同呢？ 这个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哈，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新闻报道的话，从新闻报道来讲，它本身它是不是真实啊，讲的是不是事实。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 那么是否真实要依据什么呢？现在警方他现在没有调查结果出来，这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评论，您觉得这个真实性是从何而来呢？ 如果说这个事情是真实的话，通常来讲它不会有这个法律上的问题啊。当然你这个是不是要受到一些限制，对吧？ 就是结论出来之前他做了这个判断，如果说这个判断和之后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那么他可能不需要承担责任。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就这个事件本身来讲，它是不是已经是公知啊，公知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众所周知了？如果大家都知道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媒体当然可以去报道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不会承担这个法律责任问题啊。 那您认为就是在这样现在警方介入调查的过程，没有公布调查结果，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涉及营销，并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个文章？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是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了， 沸沸扬扬， 大家都在议论这么一个事情。那么你新闻媒体的报道只是把这个事实讲出来，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他分析并且下结论说，他一定就是一个营销事件，而且并且很指名道姓的点了品牌，也指名道姓的说这个事情，他就是下结论是一个恶俗的炒作。 这个 如果说刚才您说是事实没有问题，那如果调查结论发现它不是事实，这个时候会有 什么后果吗？这个就会有问题了。 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这个就可能构成这个这个被评论方啊，比方说这个店家啊，对他的这个声誉啊，有可能构成这个损害呀、商誉啊，是吧？ 这是有可能构成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他会涉及到法律上的一些责任吗？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呢？ 这个还是一个这个声誉的问题。 声誉的问题。 商誉。 商誉的问题。 对，商誉的问题。 那也算是侵犯了、 这个、 如果说不是事实的话， 对啊，那也可能诽谤啊， 商家就有可能是以诽谤 对啊 为名义向这个评论方来主张。 对，所以在这个问题还是要慎重。 这也是要慎重哈，这和一般网友发表的评论意见和猜测分析会不太一样。 对， 那么刚刚我们在介绍新闻背景的时候，其实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网信办约谈了新浪和腾讯的这个平台的负责人。哎，我就想哈，你像原来我们节目谈到，就是这个网上微商啊，然后这个微信方面作为平台运营商是不是有责任？你像原来淘宝很热，刚刚热起来的时候出了很多问题，那么淘宝作为这个店家的平台，它是不是有责任？那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了，也是通过自媒体作为主渠道传播出来的不雅视频。这两个平台又被约谈了，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是法律上的一个什么尺度的责任呢？ 这个按照这个刚才我提到这个两高的这个解释哈，作为一个网站来讲，他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他们这次又躺枪了是吗？ 对啊。 这个法律责任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需要来承担责任呢？只要有人传，他们就有责任吗？ 他这个网站，你这个让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按照这个司法这个两高的司法解释，它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你提供了，或者说唯一这个传播提供了便利。 转播的时候有人跟我们举报了，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去限制了。包括现在去包括昨天，可能很多人就已经发现很多所谓的链接已经打不开了。 对， 这应该就是网站有行动了。 对。 那么他们是不是当收到举报，立刻去屏蔽这样一些不雅信息？ 就能够免除他们的责任呢？ 这个从这个两高的这个司法解释来看呢，它还是有一个看这个后果是不是严重。如果后果严重的话，它有可能构成这个刑事责任。 还是要看后果。 因为你这个对啊，你这个行为它实际上为这个传播提供了便利。 但确实像这样的一个信息传播出来，刚才您说还不像是谣言啊、诽谤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它有一个转播次数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像这样的，怎么样判断后果是不是严重？好像还 对，但是这个问题呢，这个还是要从这个司法部门来认定。 看来法律上可以，有可能还有再细化的空间。 对， 好，那么关于涉及到昨天网络上大家热传热评热议的这样的一个优衣库的这个试衣间的这么一个不雅视频的事件呢，咱们节目先说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警法在线继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 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客户端听听 FM， 听全世界的电台。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节目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重点分析了昨天网络上包括网内网外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优衣库不雅视频被疯传，警方介入之后会怎样。看来呢，确实这个事实到底是真相如何，要等警方的调查结论出来之后才能够进一步的来看相关的人员、相关的部门谁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很有可能有人会涉及到刑事方面的责任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外地的事儿，有点意思啊。这个安倍道盗窃机器人出现在上海，这事儿安倍知道吗？来，咱们来先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到参考消息在7月15号呢报道了这么样的一条消息，说呢，上海近期举办的机器人展会上啊，出现了外观仿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机器人。这机器人啊，不停地向参观者鞠躬道歉。当然这个媒体也报道说呢，日本网友得知后笑称这款机器人在中国大陆销路看好，应该批量生产。那么据报道呢，2015中国国际机器人展览会是在7月8号开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网友在微博上啊也是分享了一些影音视频资料，就显示出呢某一个厂家他们的摊位上摆设了一尊外貌酷似安倍晋三的机器人。这尊真人大小的机器人不停地向参观者鞠躬，引来了民众的围观。不少参观者还兴奋地和这个安倍机器人合影，有人呢就对此是指指点点。那么今年适逢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日本媒体此前的报道呢说，安倍周边的人士透露，安倍在即将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中决定明确写入对过去大战的痛彻反省，但是不会道歉。而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说，这尊现身上海的安倍道歉机器人，日本雅虎网站上部分网友的留言倒是很看得开，像刚才咱们说的是可以批量生产，但是也有一些网友表示了他们的不满，说在任何行动之前难道就没有考虑过对方会怎么想吗？如果是做了同样的事情，你又该怎么想呢？那么这个事情啊，网友有不同的观点。那作为普通的人说，哎呀，你要说是普通的一个人或者是明星突然被做成了一个机器人，在展会上有点这种营销的性质哈，在那儿向周围的人吸引周围的人来道歉，那是不是涉及到侵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请问一下咱们今天现场的嘉宾刘晓兵教授怎么来看呢？这事儿他是不是涉及到侵犯安倍 安倍的这个肖像权？ 这个也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呢，他是不是存在了这个侵犯这个肖像权的行为？那么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国家这个规定，而且这个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这个大体差不多。第一呢，你就是说你是不是盈利的使用？ 嗯， 你有为了盈利是使用别人的肖像。第二呢，你是不是恶意使用？恶意使用不光说侮辱，对吧？ 嗯。 第三呢，是不是有其他的不当使用？我比如说利用这个肖像权去这个从事某种违法行为，是吧？ 嗯。 这个从这个目前来看，从刚才提供的这个信息来看，我认为不存在这个。